好，请就坐。首部分的聚会，我们又有一个公众演讲，主题是克服生活的忧虑。那么这个演讲会由周弟兄给出。 今天打开报纸，你会看到什么报道呢？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方面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岂不是让我们感到忧虑吗？报纸里面的报道没有好消息，只有忧虑。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一个走高刚说的一员，一旦失去平衡，就会遍体鳞伤。照样，如果我们在灵性上失去平衡，也会为我们带来灾祸。那么，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忧虑呢？今天让我们考虑四点。第一，今天世人为什么忧虑重重呢？第二，世人希望克服忧虑，但结果如何呢？第三，上帝怎样帮助我们克服忧虑呢？第四，克服忧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先来考虑第一点，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为什么都惶恐不安，为莫来忧虑呢？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所有人越来越互不信任，对政府和各种机构也失去信心，还有人类面对许多难题。圣经怎样说呢？马太福音24:7说，一处借一处有荒凉。没错，一方面粮食物资能源等短缺，使许多人生活艰难，终日忧虑，生活用费日益高涨，维持家人生活越来越困难。无论大城小镇还是农村地区，人都感受到这种压力。今日在马来西亚也不例外，石油和物价越来越高涨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和个人时常浪费许多金钱和资源，许多人不肯自食其力，又有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加上无疑为金钱能带来快乐，结果许多人越发感到挫折和不安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提摩太全书6:9。提摩太全书6:9，相反不说，可是要一心要富有的人就落入引诱，掉进网罗。不用把圣经关上，好像猎人所用的网罗 有些事抓你不住，在某个地方经过的动物而设的。此外，猎人也用动物所喜欢的诱饵，骗使动物落入网罗。对许多人说来，财富犹如骗人的诱饵。对了，结果怎样呢？让我们看看第九节，第九节的下半部，叫人沉默在腐败和灭亡中。这一切使经济更气候化，社会问题更多，还有失业率直线上升，生活必需品日益短缺。另一方面，家庭生活越来越差，导致许多家庭破裂，婚姻失败，儿女反叛，父母管教不了儿女。在世界各地，许多人看来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家庭观念，所以现在家庭成员不是两个，一人家庭也结婚的人比以前少，离婚的人比以前多。的确，现实家庭生活的崩溃造成了许多忧虑。那么，虽然希望克服忧虑，但有没有努力那样做呢？没有。虽然希望克服忧虑，却用了错误的解决方法。他们方法是什么呢？许多人求助于药物，为什么呢？现今世上有千千万万人感到欲斗不弱，压力沉重，难怪生产。真正就成了一门大赚大钱的生意。那么药品能消除忧虑吗？就生命床药理学研究中估计，有2000万人连续服用某种镇静剂4个月后就上瘾，副作用包括失眠、一度恐慌、恶心、视线模糊、肌肉疼痛。事实上，这种解决方法反而增加忧虑，依靠药品确实无法帮助人。有些人认为有钱就能无忧无虑，这个看法正确吗？有一个加拿大女子说：“我认为有钱就能除去忧虑。”后来她跟一个经济稳定的男子结婚。她说：“我的经济让我们可以尽情享受世上的东西。”可是我仍然为金钱忧虑，有很多钱为什么还为钱忧虑呢？他说，我们可以失去的东西太多了，看来你拥有越多就越觉得不安全。不是有钱就没有忧虑和烦恼的。对了，这是撒旦的一种手段，就是使人事物产生全心全意的追求财富。世上的忧虑，对财富的追求，对生活享受的追求，也会不知不觉间占据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就好像在热带森林里有一种植物叫金黄龙，这种植物非常可怕，它通常会缠绕着另一棵大树生长，然后吸光了泥土的养分，挡住了阳光，结果大树 就枯死了。类似的，我们要是被世界的事物吸引，就会分了心，不再追求属灵的目标。撒旦要打我们的注意就太容易了，我们的灵性就会枯萎了。在世上有些地方有些认为耳熟满堂，就可以放心，因为下半生会有我来照顾。关于这点，圣经有什么看法呢？让我们看看箴言30:11，箴言30:11，30:11，有一众人竟然咒诅父亲，又不给母亲祝福。这就是我们的时代，这个如意算盘也很可能打错，因为有越来越多儿女离开家属亲人，不想供养父母。看来许多人克服忧虑的方法都没有帮助到他们。那我们可以怎样克服忧虑呢？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让上帝指引我们的道路。那么上帝怎样帮助我们克服忧虑呢？解决方法来自耶和华，而不是来自人或人的制度。让我们看看耶利米书10:23，耶利米书10:23，耶利米书10:23，耶和华呀，我清楚知道世人不能掌握自己的道路，人行走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。任何人不接受正确的指引，试图制定行走的方向，就必定遭受忧虑。那么古代有哪些人全心信赖耶和华而克服忧虑呢？首先让我们看看挪亚和他的家人。请读希伯来书11:7，希伯来书11:7，11:7，这里说挪亚蒙上帝警告，得着还没有看见的事，因有信心就显出敬畏的心，建造方舟，使全家得救。是的，挪亚因为信赖耶和华，结果渡过洪水。那么挪亚当时的处境如何？他虽饱受反对，历尽艰辛，还是服从上帝。挪亚一家并不完全知道会在什么时候降下洪水，但他们相信这场洪水必定会来。挪亚辛劳10多年建造方舟，传到看来又没有人愿意聆听，但他对上帝的话深信不疑，所以没有灰心放弃。那么挪亚的信心是怎样来的？他必然时常承受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且行事与上帝的旨意一致。挪亚经常向上帝祷告，事实上他跟耶和华的关系亲密无间。圣经说他与上帝同行，身为家主，挪亚很乐意跟家人在一起，还有他们。这意味着关注妻子 三个儿子和媳妇的属灵福利。我们也知道耶和华不久就会消灭这个不敬虔的族谱，我们要信赖耶和华，效法挪亚。罗德和他的家人又怎样做呢？罗德谨守正义，没有放下城里的居民过不道德的生活，结果耶和华有什么决定呢？对索多玛执行判决，于是他差天使告诉罗德他快要毁灭索多玛了。天使催促罗德和他的家人要赶快逃离索多玛，不要回头张望。然后上帝把硫磺和火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城，消灭了这两座城的所有居民。罗德和两个女儿掏出了现金，但罗德的妻子却该怎样做呢？他可能留恋已经配下的东西，所以回头张望。他没有听从警告，结果配上了自己的生命。当时索多玛的居民过不道德的生活，今日的情况也一样。我们也保持道德洁净。丹尼里在狮子坑中，上帝怎样帮助他呢？丹尼里书六章十节告诉我们，丹尼里先知什么习惯呢？他每天三次到窗前跪下，向上帝祷告。由于这缘故，企图谋害丹尼里的人才会想出这个计策。大流士下了禁令，除了他以外，不可向任何神、任何人呼求。那么，丹尼里改变祷告的常规吗？关门常哭吗？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就可能以为他在崇拜方面妥协，所以他没有改变通常使用的祷告方式。结果怎样呢？他跟上帝有了不可破的关系。那么大流士也承认这点吗？当然。当丹尼里在狮子坑中，丹尼里六章二十节，王对丹尼里说：“丹尼里，用我上帝的仆人啊，你恒心侍奉的上帝能搭救你，不让狮子伤害你吗？”丹尼里怎样回答呢？让我们看看丹尼里书六章二十二节。丹尼里书六章二十二节，丹尼里书六章二十二节，这里说：“我的上帝差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，不让狮子把我吃掉，因为我在上帝面前确实无辜。”今日经常祷告，也能帮助我们忍受严峻的考验吗？请看看一位海外传道员的经历。亲爱的弟兄，曾到中国服务，被弹毒球近了五年。他一说：“我虽然与上帝隔绝了，却没有人能使我与上帝隔绝。在煎熬的日子，我常常记着要效法丹尼利，一天三次跪下祷告，从我的牢房经过的人都能看见。这时上帝的灵好像在引领我，把思想集中在有益的思想，令我感到平静安详。祷告的确为我带来很大的属灵力量 和安慰。无论现在还是将来，上帝都会保护和帮助我们。只要我们仰望耶和华，就不必忧虑。可是，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复杂和变得困难，那该怎么做呢？现在就当看出那些事该优先处理，那些事较为重要。让我们看看腓立比书一章十节。腓立比书一章十节，一章十节这里说，有能看清那些事更为重要。那么更为重要那些是什么呢？有很多，比如家人和朋友，我们需要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。还有更多重要的事吗？有，那就是学习圣经，承受其中的道理，传道，还有很多。然而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都很忙碌，那么怎样为了做好该做的事呢？方法就是要善用时间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，美国的成年人平均每周花30小时以上看电视。请想想，每一个人一个月用120时间观看电视节目，我们本身又怎样呢？如果人善用这个时间，那所有人都可以做成贵先驱，甚至特别先驱。这关系到我们的效率和个人的组织方式。一个沉迷电脑游戏的青年怎样说呢？我发觉有时玩过电脑游戏之后，接着出去传道或参加聚会，就很难集中精神。我一直想着回家怎样过干，由于迷上了电脑游戏，我的途径和研读习惯受到破坏，释放上帝也没有以往那么喜乐。后来他怎么做呢？他终于醒觉，明白到要纠正问题，于是决定删除所有的电脑游戏。他说这个决定真不容易做，我没想到我对电脑游戏已经入了迷，但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我还是战胜了西蒙，这使我非常苦。我们也抓紧真正的生命，不要再为无关重要的事忧虑。我们这样做有助于克服恐惧和忧虑。是的，我们的生活要全副健全，还有面对个人难题时，要把一切忧虑交托给耶和华，因为这些难题都是沉重的担子，一个人应付不来。我们必须接受耶和华和成熟弟兄姐妹的帮助，向他们倾吐心思，并恳切祈求耶和华，耐心等待上帝的回应。那么克服忧虑益处良多吗？克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经过奋斗而得胜，这是有价值的。我们奋斗到底就能得到舒解，不再因为损失财物而恐惧忧伤。对于这点 保罗有什么看法呢？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，保罗把财物和地位视为废物，侍奉耶和华却使他感到快乐。物质无法带来安全，最终就会使人失望，信赖耶和华却不会带来挫折，就会让我们得到属灵安全，安然躺卧，不怕灾祸。虽然过一种平行简朴的生活，需要人做出牺牲，所得的福分和喜乐却是无与伦比的。我们可以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会有更多时间推广王国的事物，也有更多机会寻找感兴趣的人士，教导他们认识上帝的旨意。这是我们会真正心满意足、心安理得，甚至我们曾取悦耶和华上帝。我们甚至在现今便可以享有这些福分。那么，上帝的仆人大卫甚至悲伤苦恼是什么滋味的？可是他学到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诗篇八节。这里说，我躺卧，我睡觉，都必平安无忧。耶和华呀，只有你才能让我安然居住。虽然大卫不是受到各种难题所困扰，耶和华确实他感到安全。我们可以从这件事学到什么教训呢？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，我们怎样才能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呢？请细想亚当夏娃的事件，他们在什么时候开始舍弃保障呢？就是在他们放弃跟创造主缔结个人关系，并拒绝按他为人类所定的旨意而生活的时候，对吗？上帝的子民也不例外，需要面对思想种种难题。假如我们面对为没有家庭、健康或职业这类的个人难题，我们有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呢？解决事端时，我们有没有持之以恒、三番四次的恳求上帝指引呢？我们有没有查考圣经，仔细思量那些原则适用于自己的情况呢？虽然上帝没有承诺为我们施行奇迹，所有皆困，但是他会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应付遇辱。经过讨论，我们知道靠人的智慧无法克服世上种种难题。那么现在我们该怎样做呢？让我们看看最后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。上帝不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要坚定不移，时刻多做主的工作。安然持鞭，坚定不移，就是坚强安定， 毫不动摇的意思，我们热心传道就可以在永生的赛场上保持稳定，不致动摇。如果我们想全心全力遵循上帝的旨意，仅仅注视永生的奖赏，传道工作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靠着耶和华的帮助，我们一定能因为奋斗而得胜。不错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过更宁静更健康的生活，只要我们努力遵循耶和华的旨意，就能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忧虑，同时有希望得到恒久的幸福。